愿你始终看得清尘土里那真实的自己。 Number 第三十八位， 你呼啸而过，消磨了几段光阴，在人群中穿梭，忽远忽近。我太钟情，不怪你，就让你的孤影在我的青春树立。 这首由谢金玲雨田作词，雨田作曲，由张静所演唱的《署名》，来自于电视剧《心跳原计划》当中的歌曲。这首歌呢，进榜三周，本周第三十八位。第三十九位，《亲爱的远行》同样是一首影视 OST， 来自于曹轩宾。那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正是王远行，而本周第四十位则是王源所演唱的《你的名字是世界瞒着我最大的事情》。2021年第三十五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三十七位，郭靖这首《那年的字里行间》。 朋友们都听说我对你的不舍，我想也没那么苦涩，看着你的只字片语，试着让它过去，成全了寂寞。那年的字里行间，想念变成夏天，一遍又一遍，我写我的心。 第36位。 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好吗？ 这是来自于苏运莹这样一首《夜色让人思考》，这首歌曲进榜四周，本周第35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本周第36位这首《The One》来自于熊猫糖，第37位则是郭靖所演唱的《那年的字里行间》。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进榜7周，李霄云创作并演唱的《你呀我呀》，来自于他的最新专辑《浪漫病》当中的主打歌曲。 33位呢？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欢了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本来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 第32位。 侥幸的手气氛在手腕，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从梦来到我心门，我想你尽管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上了你，连连 Daisy when you call my name，偶然之间早已注定 You're my memory。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oh. You with him and get along like you and me, and we used to be the perfect glow, yeah. Honey, you're sophisticate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oh. You with him and get along like you and me, and we go something I can say is different. The love I used to have is gone in vain. I don't know why it hurts so much, like I was in your memory. 一见钟情我要着了迷， feeling dizzy 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早已注定 You're my memory。究竟感受气氛在升温，四目相对刚刚好丢了神，爱从梦来到我心门，好像你尽管就在眼前，一见钟情我要着了迷， so emotion when you call my name， 偶然之间我已着了迷。 这首《小心温差》来自于 Matt 吕彦良，在中文流行歌坛上有一位把《四我灵魂》音乐唱到感人至深的方大同，而这位灵魂新生也是因为吕彦良当时听到这样的声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了这样的音乐风格。那这首灵魂乐的《小心温差》本周新歌进榜来到第32位，33位是刘德华这首纪念个人出道40周年推出的一首《奉陪到底》，也是他对支持他的所有的朋友的一种心声。那本周第34位是李霄云创作并带来的《你呀我呀》。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首新歌是由马成成所演唱的《若》。这首新歌叫做《若》，是电视剧《周生如故》的插曲，由金文岐演唱，旋律部分是来自韩国音乐人的创作。 如果像朵云等待着雨落，心中期盼的萤火留有一个角落闪烁，是为你点亮夜空星火。不用太多心愿想与你说，不用思念解剖，三尺白雪似一人默，细数日月远了又错过，花开落心只为你执着。若执念像无声，一世只为守护一个人，不说不问，期盼与你一生。若今生只为你

像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 Number 第二十九位， 沉睡在遥远的过客，每次真实的传说，寂静宇宙的颜色，定格在幸运的角落。 雾中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要留的自由倒闭， 年少时候坚强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我， 我被爱判处终生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 这首《默》由隐约作词钱雷作曲，首唱是那英。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李荣浩和周杰伦的隔空对唱。那这首歌曲呢，进榜五周，本周第25位，29位则是一首新歌进榜，由王晰所带来的《群落》。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为电影《太空群落》所演唱的主题曲。王晰的暖色调的音色呢，也给了歌曲这样一种沉稳安宁的气质，仿佛在宇宙之中。而本周的第30位，这首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于五月天。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7位，蒋凡这首《关》。 而如今嘲笑已息，夏空花终是幻影，舍不离续不断，趁你家是更虚幻，是一 似一夜年寂寞，山险又变千点，随风变随意化雨，应作如此般观，世间人世间是残，应作如是观。世间人世间是 第26位。 说的是慢动作，在幸福世界的感受。 25位。 You know I've been calling now for your name, bloody swashing inside for my veins. I can feel adrenaline in the way you're cruising down and down. I love this pain. 一直在你的左右，不需要任何人懂，狠心的自己经得起考验。我 stay together alone, 就算没有人能懂，我不能享受每一分钟。终于发现越美丽越危险，心甘情愿落入你的身边。越美丽越危险，是什么如此思想永不分裂。越美丽越危险，我们会变成遥远的光线。越美丽越危险，越美丽越危险，越美丽越危险，心甘情愿落入你的身边。越美丽越危险，是什么如此思想永不分裂。越美丽越危险，我们会变成遥远的光线。抓牢钻石闪耀，彩烟的玛瑙，创造的刮噪，那些仙人跳，今夜的躁动坠落在夜空，梦见联动，现实太过空洞，证明你的种种，我闹得疯疯，唯有你的轮廓玲珑，谁能抗拒关于你的魔力，身体里跟随你的轨迹，数不清之余鬼魅的窒息，让人用力呼 your name. Bloody sunshine inside from my veins. I can feel adrenaline in the way. You're cruising down and down, I love this pain. 一直在你的左右、yeah. 不需要任何人懂、yeah. 安心的自己经得起考验 We stay together alone 就算没有人能懂、yeah. 我们仍享受每一分钟、yeah. 越来越浪费直到他们终于发现越美丽越危险是感情越无力的深渊越美丽越危险是我们如是死心永不分辨越美丽越危险 来自于满舒克这首《越美丽越危险》，新歌进榜本周第25位。关于这样一首《越美丽越危险》，满舒克表示，这是一首写给音乐的歌曲，音乐就是越美丽越危险。那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Stardust》星辰当中，本周第26位，萧敬腾这一首《已读不回就是我》，第27位则是与飞门的主唱蒋凡这首《关》。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我是 Y， 燃毅，叶小默作词，钟婉云作曲，张靓颖这首《无望》。 堂前燕子去远，路迢客之烦。青龙衔去中年，故人何首欢？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生也。叹欢，酒意斟地青山，听昼月相伴。芳草暗起云烟，世外闲悠然。谁恨地前尘散，轮回都看淡。曾经旧梦，千金也不还。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衣鹦鹉山，何以去万川？闲看天色暮，生人皆无数，纷扰都不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衣鹦鹉山，何以去万川？闲看天色暮，闲人间无数。 第23位。 第22位。 蹉跎着回忆走得太重了，始终放不下你给的片刻，对一切都配合，披着乐观向厚重的壳。我拖着回忆走得太慢了，谢谢是你教会了我懂得理想现实的隔阂，一半成熟一半固执拔河。 相爱时一拍即合，相恨时一拍两散。那这首由朱新东所带来的《拖着回忆走的人》也是一首新歌进榜本周第22位。那这首歌曲是他在月初刚刚推出的一首个人单曲，描写都市人群的一首苦情歌。本周第23位这样一首新歌进榜，由杨家松所带来这样一首《越伤越勇敢》。这首歌曲呢，是他在上个月底刚刚推出的全新 EP 当中的一首自我激励的主打歌曲。而本周第24位，这首由张靓颖所带来的《无望》进榜四周。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1位，张简君伟作词作曲，由 Sunny 杨云琴所带来这样一首《你不适合两个人》。这是一首非常标准的华语情歌，好听又伤情，就来听这样一首《你不适合两个人》。 谢谢你给过我无尽的快乐，该知足了。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旅程，我会记得。我们都是聪明的人，进退都晓得，却在爱情里失手了。曾以为爱无所不能，是我自负了，想得太过天真。当时相爱的我们，为了爱而奋不顾身，倾盆大雨淋湿了，我们都能自得其乐。

中绽放生命，历史抹上一笔丹青，希望之光融化冷冰， 思想绝命方向， 你想张开翅膀。 Number 第十八位， 情从真实到不为人知，得反复几次收拾深陷的伤势，需要过一阵子甚至一辈子才真的没事，回避彼此是一种仁慈，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却再过场丢了纯真，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条件是难苦也无声，繁华的城夜色好深，只会掩饰你我不合适，和你分开时正是下雨的夏至，像被淋湿的纸很难一下子晒干就没事，再见彼此该如何坚持，我唯有明朝那年说好的目标，用力的跑用力去找，想象你为我执着的梦而自豪，可是我开启那年定好的坐标，就那一秒我被打倒，原来两人只能在不同天空闪耀，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再过程 却再过程 丢了纯真，然后我们成了有为的大人，条件是能苦也无声，繁华的城寂寞好深， 来自于张杰这一首然后我们成了想成为的人，也是来自于他最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这样一首主打歌曲。那这首歌也是通过中国榜首发的一首歌，进榜三周，本周第十八位。第十九位这首歌曲是由盖周岩所带来的《理想》，这也是董颖达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而本周第二十位则是曹阳的这首《秘密》。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17位，由刘文策作词、苏靖凯作曲、金海心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反方向流浪》。 你走进我的视线，温暖的就像晴天，多想留住时间，我才发现那两个世界才走远，只剩下我怀念，谁也曾渴望用灵魂交换，却只能搁浅遗忘之前，背起行囊往反方向流， thank you. 就陪着我想，那窗外的雪就陪着我想。 Number 第十六位。 这是斯琴格日乐用塔吉克族语言所演唱的这样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新歌进榜第十六位。 Number 第十五位。 朋友的关心、好奇或质疑，早学会留在风里。当我回到北方的故地，春生你帮我买的大衣，想起你告诉我企鹅也曾生活在北极，证明你无存在的回忆是否还在这里，等待着白色冰封的冬季过去。

挣脱它。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天写到不停一下。OK 出发，界限也不落下。我要出发，继续出发，一天写也不肯留下。我奋力挣扎，谁能阻止我们发芽？我要出发，我们出发，一天写到不停一下。OK 出发，每天是盲目的歌。我要出发，继续出发，一天写也不肯留下。我奋力挣扎，谁能阻止我们发芽？ 第八位。 你羡慕我的精彩，因为你没看过我苍白，常常怀着孤独失去时代，我走进了茫茫人海，寻找一种爱，用一个眼神就解开，安慰我灵魂里 正如这样一首歌曲的歌名一样，盛开，这是来自于盛开的《吴莫愁》这首《盛开》。 这首充满能量感的进行式电音的曲风来自于吴莫愁，这样一首《盛开》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本周第八位，第九位则是波兰童话带来的这首 OK 出发，第十名是水果星球所演唱的《湖》。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七名，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 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把，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心的解答。那些哭的你啊，笑的你啊，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满山的花。如果不是当初选择了把心打开，后来的我学不会欣赏遗憾感慨，因为无法重复无法重来，像圆满的缺了一块，于是我们不断从原地离开。是自己追着自己一把，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新的解答。那些哭的你呀，笑的你呀，全都无价。就像远方开了满山的花，什么匮乏，用眼泪调味我的故事，成就我独一无二的年华。幸福不该总是自己追着自己一把，只要继续往前，就会听到新的解答。曾经有我的家。 Number 第六位。 天空多辽阔，就有多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用爱收获。请守护幸福的轮廓，天空蔚蓝，不再污浊，与人心温暖，不再冷漠。愿并肩奔跑，不再失落，盼希望闪烁，不再沉默。少寄托，大地多坚实，就有多少承诺。用爱生活，平安说过，用心守护幸福的轮廓。 Number 第五位。 伤痛的爱，将伤痛融 尽痴痴爱，故事如飞燕之花，趁乱间乱雪飞沙，一笔成他难了无牵。 这首《如故》进榜三周，本周第五位。这首歌曲也是吴建中作词、陆虎作曲的一首歌，而本周第六位则是郑云龙所演唱的《守护》，这也是电视剧《扫黑风暴》的主题曲。本周第七名，彭佳慧这首《满山的花》，由许元廷作词，嘉旺作曲。2021年第35期中文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第四位。这首歌曲由张杰演唱，叫做《染色体》，也是他的全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第五首来中文榜打榜的歌曲了。这首踢馆歌成绩相当抢眼，进榜本周第四位。 被你染上深蓝，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传奇，我们的主要差异来自于第23对染色体，有分歧和情和理，我懂得要回避，安排了看场好戏，从中学习我的心和身体，被你染上深蓝，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快乐已在被传递，有个你纪念日，别太好奇我挖苦自己当初的设计，思念很独立，想独自成立，我除了点力比夸自己，离开该向谁提交勇气， 记录痕迹，我再多不想你也只是长独角戏，被权力抗议你都不会在意，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纪念日太过豪气，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传奇。 Number 第三位， 愿为你去忍耐，无比煎熬的等待，还有人耐衰老的越来越快，痴心不改。 本周第三位，这是李健这样一首《深丁小夜曲》，而本周第二名则是张靓颖所演唱的《最可爱的人》，也是上周的空降冠军，2021年第35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的冠军曲，也是一首空降冠军歌。那这首歌曲是孙楠所带来给所有朋友们的歌，这首歌曲是孙楠携手董玉芳、梁芒、韩冰三位优秀作词人共同作词，孙楠作曲的一首歌，情深意切，娓娓道来，送给所有的朋友。 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承受难受忍受接受，穿过欲望的路口，走着看着坚强着盼望着解脱。朋友啊，你为何还执着找不到一处灿烂的烟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我为你唱首歌。我终于写了这首歌，献给你和我，那些离苦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欠谁的多，谁能逃脱这因果。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那些幸福值得说一说，这岁月从来不错过，谁爱谁更多，付出才会有结果。我们